宅， 仙都客栈， 仙都客栈开张啦！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说什么呢？扣工去啊！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磕呀？方麻，过来吧。仙头客栈开门喽！ Hello， 这时间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仙偷客栈。你们猜我是谁啊？ 你是帅翻天的风四娘。 为什么是帅翻天呢？ 我是美翻天的赛貂蝉呀。这里是玩翻天、嗨翻天、吃翻天的仙偷客栈。 所以我就帅翻天是吗？ 帅翻天不好吗？ 我明明是萌翻天。 哎呀，也可以。 我是萌翻天的风四娘。你是美翻天的三江蝉。 好呀， 好，这里是。 哎，不对 啊，咋了？ 你有个嘉宾，嘉宾帅翻天可以。 嘉宾真帅翻天、啊。哎，我们请出我们今天的帅翻天的王总。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度八餐厅的总经理王超。 特后悔，我觉得今天现在这个咱们仙偷客栈。微信公众账号啊，推云度八这个餐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把这个王总的照片也放一张上去。 哎，没错， 哎，绝对涨粉，刷刷的粉都来了， 真的哎。 王总不仅人长得帅，哎，最关键的大方，我就喜欢大方的。 是的，而且那种雷厉风行的， 是吧？ 对呀、啊， 说送就送。第二连刀都不用磨了，今天 是 哎，那这一时间我们来。长话短说吧，今天给大家送什么？王总， 给大家送福利来了。 送嘛福利呀？ 东坡泡菜鱼免费吃呗。 东坡泡菜鱼， 对， 免费吃。 对，这是我们云度八的一道特色菜，也是每位顾客必点的一道特色菜。 就是上次我和雕吃了那个是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上次你们吃的那个。 哎，经常关注我们节目的听友朋友们都知道，咱们之前有一期节目是绿卓小筑，当时那个鱼哦，哎呦，我和雕真的是，我跟大家讲，就是好久好久都忘不掉那个感觉。那个鱼是叫独步巴沙鱼， 没错。 一直到我吃到这个东坡泡菜鱼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两条鱼能够成为我心中的并列第一了。 啊，你这么一说，我还心里踏实点。 不然你以为 我 要 说别人不说我了呢？ 不能不能不能，就是咱们是认真的说啊。之前那一道鱼给我哎呦印象特别难忘。然后吃到这一道鱼之后呢，我觉得这两条鱼可以说是。并列第一了，在我心目当中， 对，都各有各的独特，各有各的味道。 对，是。那好，那节目的刚开始呢，来先和大家说一下，今天仙偷客栈做客的是北京的云度八。哎，云呢是这个一个草字头，一个云彩的云。 对对。 度呢是一个三点水，就渡河的渡。 大渡河的渡。 大渡河的渡。云度八是一个非常文艺的名字哈。一想到这样一个文艺的名字，王总，我们的餐厅哎，能不能和大家介绍一下了？是一个什么餐厅呢？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家云度八这家餐厅。咱们这家餐厅呢是一家融合了京菜、川菜、粤菜以及清真菜的这么一个融合菜的餐厅。它呢而且还有一些音乐元素，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音乐。咱们这家餐厅呢白天是餐厅，晚上变身是酒吧。然后呢平常也可以举办一些聚会啊、party 呀、生日宴呀、求婚活动啊， 哎， 这一系列等等等等。 嗯， 我们餐厅有专业的设备，有专业的人员，还可以唱 K。对对对对， 吃完饭就不需要挪地儿了，直接就在餐厅唱了。 对对对对对。 好，其实总结啊，就是一个川味的清真音乐酒吧， 对， 是吧？哎，但是一般这个时候一说哈，说起这个。音乐酒吧餐厅这种的音乐餐厅，一般大家觉得哎，可能是比如说西餐会占的比例更多一点。 对， 云度八是我吃过第一家这个咱们 中国菜的一个音乐餐厅。 对， 哎，而且环境又是非常的洋气，但是菜品呢又是非常传统、非常正宗的这种中国菜的味道，很浓郁哈。好，那这一时间，今天仙都客栈给大家送上的就是咱们川味的清真音乐餐厅云度巴给大家提供的东坡泡菜鱼一条，是一整条鱼哈、这一条鱼 的 哎，这一条鱼的，你看雕儿一说到吃的，这又开始搭腔了。 哎，确实好吃啊、哎、我这不是瞎话啊，是不是？而且、哎、真的有泡菜，而且那个辣味儿吧，也不是那么特别的辣。 你们知道东坡泡菜鱼这道菜是因谁而命名的吗？ 苏东坡。 哦，还挺聪明、 对吧？ 那你能给我讲讲？你能给我讲讲感觉东坡泡菜鱼的这个过程，你是怎么了解到是苏东坡的呢？ 我是怎么了解到的？这样，咱先听一小段的广告， 卖个小关子。 回来之后我慢慢给大家讲东坡泡菜鱼哈、到底有多好吃，以及它的历史。当然了，今天东坡泡菜鱼免费送给我们的听众啊，咱们送几份呢？王总， 送30份。 哎呦我的妈呀！真送啊，30份啊！ 真送， 你想好了？ 想好了。 好，那这一时间咱们赶紧的，拿起你手中的手机，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我们在“仙偷客栈”微信公众账号上等着你哈。先回答问题吧。我们的问题呢，就是今天送给大家的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如果你回答对的话，广告回来就可以公布你的名字哦。东坡泡菜鱼免费送，同时呢，咱们也可以赶紧打电话，打云度巴的电话抢这个名额。你可以明天去吃，后天去吃，什么时候去吃都可以，不限时间，只要你今天订桌位就可以了。电话是010-6027-8583，010-6027-8583。电话和微信公众账号两条互动方式哈，全线开通。来进小段的广告，赶紧行动起来。 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 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海鲜蒸烤涮肉，要啥要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电话010-5274-0144。 大众集团全新行政级旗舰座驾飞鸟辉昂，现已辉煌问世，超长轴距创造完美驾乘，越级配置尽显奢华体验。即日起订购辉昂，尊享多重专属权益，更有辉昂专员全程贵宾服务，诚邀亲临展厅品鉴。引锋芒，自辉昂，飞鸟辉昂。上汽大众 凯威富雷辉昂专席6937-8663。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有一首歌要送给你， 听好。 想法很另类。 了不叫人了解，当我说的感觉牵动着你的脸，互动的泪让我们变得特别。你是我的梦里想要永远就像你，一眨眼睛 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先头客栈开门喽。 OK， 这一时间这里是好音乐99，我们的仙托客栈依然在继续。 Hello， 你好，我是萌翻天的冯素娘。 哎呦，你这么一说话，我都害怕呀。 你害什么怕呀？ 因为素娘给我的印象不是那种风情万种，那种，哎呀，美，是吧？ 嗯， 你这一推，我是萌翻天的，那个接受不了。 因为我是百变女王呀。 哎呀妈呀，变身了 、啊、没有什么四娘我搞不定的、嗯、对， 就是这样、嗯、就是这么自信，就是这么有范儿。 哎呦，王总搞定了没？ 我没搞定。 那个嗯，在意啊，这是 餐饮搞定了吗？是不是泡菜鱼搞定了、啊、也是搞定呀、嗯、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好，那这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上一轮的中奖名单。第一位中获得我们云度巴给你提供的东坡泡菜鱼一份的听友是向往蓝天，恭喜恭喜 恭喜。 哎，第二位这个你看瞅瞅这个名儿就知道天天瞎闹，冬天吃冰棍，恭喜你，冷不冷啊你，冻死啦。第三位名字 A 是一个大写的 A 哈，这个头像是一串泡泡，嗯，这也是我们的一位新听众，应该是，恭喜你。好，第四位，咱们先公布三还是公布四呀？ 三个吧，留个悬念，是吧？ 留个悬念哈、嗯。那这一时间呢，我们赶紧继续来参与到互动当中来。每一个广告口呢，到放广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选取这个前三名或者说是前四名。嗯、我们今天呢，在线上总共有十份东坡泡菜鱼送给大家，同时呢，咱们打电话线下还有20份在等着你。 这么多呢？ 那是王总多大 场量 啊！嗯，他就喜欢这样的，就不仅人长得帅，掏钱包的动作更帅。 你有没喜欢？好了，开个玩笑。 这时间哈、嗯，咱们没有抢到这个线上互动名额的听友不要着急，可以直接给云度巴打电话，电话呢就是010-6027-8538。你打过电话去说。哦，8583 sorry 哈，010-6027-2-8583，你打过电话去呢，说是咱们959鲜偷客栈的听众哈，就可以获得东坡泡菜鱼一条了，免费的，不管你是明天去吃、后天去吃，还是下个礼拜、下个月去吃都可以，只要今天打电话订座位就可以啦。好，电话呢就是010-6027-8583，010-6027-8583，赶紧行动起来吧。 嗯，是的， 嗯。来， 其实说，我想说，咱们这个云度巴巴不仅有泡菜鱼好吃，而且它的这个装修风格呀，四娘喜欢不？ 喜欢。 喜欢什么呀？ 喜欢那个，喜欢那个能唱 K。 能唱 K。 嗯。 哎，你，我还记得你当时去店里跟我说，你特喜欢那个玛丽莲梦露的凳子。 哎，对，这也是。 是啊。嗯、哎。 云度巴，因为王总啊，我就卖一个小秘密，就是王总不仅经营了云度巴这一家餐厅，嗯、还开了一个装修公司。嗯、 对, 对。 之前呢，自己还做过这个什么演艺行业， 对对， 所以说是不仅长得帅，而是特别会玩的一个人。 嗯。 哎，所以说， 以 嗯。所以说呢，云度巴一进去，整体的装修风格，我相信啊，一般像我这样的文艺青年都会比较喜欢。 嗯， 对对对， 我也喜欢。 相信大家应该都能够、嗯、对我们的环境都应该能够很认可、嗯，因为我们结合了大家不同年龄段的人，啊，我们的设计因素包含这些东西。 嗯， 所以说我们在整体设计风格上呢，考虑到了很到位。 嗯 嗯，它融合了一些美式乡村，还有一些还凸显了一些工业风的感觉。 嗯，对。 然后呢，因为要咱们要跟着现在的时代去走，现在的年轻人喜欢那种放松啊、自由的空间。 嗯哼。 所以我们这边呢，就想打造这么一个空间，所以在设计上比较下功夫。 嗯嗯，能看出来很下功夫了，因为那环境一进去就让人感觉，哎呦，真的是不错。包括咱们的地理位置是在楼里面，其实就像会所一样的感觉。 对对。 一进门就感觉像进入了一个私人会所的感觉。 没错。 而且最关键的是，价位真的不贵， 对，我们人均价位控制在50到70之间， 嗯、 啊，人均价位是非常低的， 嗯， 而且在那儿呢，你不仅能够用低廉的价钱吃到美味的佳肴，还能看到精彩的演出，因为每天晚上是有演出的， 嗯， 啊、 哦， 对，我们有个大舞台，上次你们去不是看到了吗？ 对，是，所以我说嘛，想唱 K， 对对对对、嗯，也可以唱 K， 嗯， 然后呢，现在呢，你像我们那边请的这些演员呢，有星光大道的参赛选手， 嗯， 中国梦之声的，中国梦想秀的， 嗯， 还有中华五月功夫团的成员，就是每年咱们看一些什么春晚啊晚会， 嗯， 打武术那帮小伙子们啊，他们现在都在我们那里演出，都在那里 演。可以，王总势力够大呀。 还可以吧。 那感情呢，我要是想去哪天想去唱个一嗓子怎么着，我就根本就拿不上台面了已经。 那不行，那没问题。 嗯， 怎么上上台面，长得漂亮也是，是吧？ 人家唱歌要钱，我唱歌要命，那我要上去一唱，完了客人全被我吓跑了。 你长得漂亮，人家都喜欢看你，都爆胎了是吧？哐哐的， 怎么又我爆胎了？爆胎的不是你啊？ 你不要，我又没说我要去唱歌是吧？啊，我什么也没说， 感情我搬起石头砸我自个儿的脚了。 嗯， 得， 咱们吃鱼去吧，是吧？ 哎，当我什么都没说哈。所以呢，其实要想跟大家强调的，说了这么多环境因素，是想跟大家强调云度巴，哎，它是一个音乐餐厅，环境非常的优雅。 嗯， 因为但是一般而言，我们说到环境优雅的时候，就会想到，哎，餐品呢，可能就是披萨呀。这个什么沙拉呀， 对， 西餐的元素， 对， 真讲究好吃吗？我觉得中国人还真不是特别能吃惯，你像我就不是特别的喜欢，可能只有在哎和男孩子约会的时候会考虑到这样的餐厅去吃饭。但是咱们云度巴呢是做的传统的中国菜，味道特别的好，川菜，而且是清真的，而且还结合了很多京味儿的菜在里面。 对， 你就像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道东坡泡菜鱼，哎，今天免费吃可好啊？ 好吃 吧？ 对，所以今天啊，东坡泡菜鱼王总非常大方，一共30条都送给你。这时间咱们有两个互动的方式哈、啊，第一个呢就是直接给云度巴打电话抢占前20名的名额，只要你是前20名，甭管是明天去吃、后天去吃，还是大后天、下个月都可以，只要今天定座。进门就可以享受到免费的东坡泡菜鱼一条了，非常的好吃，而且量还蛮大的，2到3个人吧就可以了。电话呢就是010-6027-8583，010-6027-8583。另一个方式呢就是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又到了广告了，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抽取前3名和我们互动的听友，送上咱们这个东坡泡菜鱼一条。 等会儿，我打断一下。说了这么半天了，去哪儿吃啊？地址在哪儿、啊、 哎，地址是在大兴区的龙湖天街。 龙湖天街， 大兴龙湖时代天街、 哎、 新时代502云度巴。 嗯， 然后下一小节再告诉大家更大的精彩。 嗯， 好的， 有 优惠。 嗯，没错呢，这一时间哈，赶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告诉我今天给大家送的这一条鱼名字叫做什么鱼呢？广告回来之后取前3名，同时呢电话010-6027-8583正在为你全线接听当中。回来再见。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声响里我最爱你爱你。 嘿 Siri， 雾霾限号今天限单还是限双？嘿 Siri， 明天有暴雪，我要换防滑胎吗？嘿 Siri， 发动机有异响，我该怎么办？ 这些都已超出我目前能力范围，你还是去找上道吧。上去的上，道路的道，上道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3周年店庆月，安阳伟业奥迪豪放送礼了！奥迪车主到店保养维修，即送年货大礼包，咸鸭蛋、茶饮料、东北大米、广东香肠，今年通通有。83790100，83790100。 冬季滑雪好去处，庞各庄龙溪滑雪场是您最佳的选择。京开高速庞各庄出口向西2公里即到，平日4小时只需38元，带上孩子出发吧！滑雪加温泉，我只选北京龙溪滑雪场。预约电话010-8928-2288。 24小时专业母婴团队，三甲医院全方位服务，初为人母第一站，金宝宝国际月子中心，地址涿州市医院5号楼10层，预订热线03126671588。 老太太，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959， 需要你在我身旁。

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磕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OK， 这一时间这里是先头客栈，依然在继续。 等着你先说呢， 我让着你呢， 我让着你。 哎呦，那咱就别让了。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我们说主题，对， 今天给大家送礼，送什么礼呢？来自云度巴的东坡泡菜鱼，非常好吃的一条鱼。我觉得好像这广告打的稍微有一点赤裸裸哈。那这一时间我们来进行 抽奖了， 这一轮呢，咱们揭秘吧。这一轮给大家送出的三个名额，哎，这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是简爱。简爱说了，最爱吃鱼了。既然你这么爱吃鱼的话，那四娘我就送你一条去尝尝看喽。恭喜简爱。第二个呢是叫做刘倩倩，这个倩呢是欠揍的倩，欠打的倩。恭喜你也可以获得有云度巴提供的东坡泡菜鱼一条。第三名呢叫做连续东坡泡菜鱼一条。哎，那当然了，这个咱们的领取方式呢就是直接到店去吃饭就可以了。 对， 然后呢，哎，我会把这个咱们的店里的电话和地址全部私信给我们中奖的听友朋友们。而且呢这一时间，哎呦，你看大家都在那刷刷的，在那刷呀，东坡泡菜鱼，东坡泡菜鱼晚了，告诉你们，被骗手速。 对， 哎，那怎么办？晚了怎么办呢？王总， 下一轮呗。 下一轮啥呀？电话呀。 对，电话呀， 对呀，咱们直接打电话，20个名额。现在可能因为最近咱们先锋客栈都没有这个，听众可能都忘记咱们打电话这个互动方式了。 是呢， 哎， 因为店内还有20份东坡泡菜鱼要送， 哎，现在还没有领完哈，所以只要你现在打电话，还是100%中奖的。电话号码就是010-6027-8583，010-6027-8583。哎，直接打电话过去哈，现在100%中奖，可以直接抢到。一会儿我就不知道了哈，咱们店里这个电话呢，前20名都可以享受到。 没错， 我们一直在等待接听喽。 是，咱们的工作人员也都已经准备好了，等待接听，60278583，60278583。好，那这样，王总，刚才跟大家念叨半天这个东坡泡菜鱼啊，可能有很多不是特别爱吃泡菜的人，哎，一听觉得没什么感觉。 那我们也有水煮鱼。 哎，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问哈，认真的说，我吃过这条鱼之后呀，和你看，我一说这个东坡泡菜鱼，可能我脑海当中第一个联想出来的是酸菜鱼。是酸菜鱼的那个味道，但实际上呢它并不是那个味道啊，还是特别独特的一种味道的。哎，所以想问问您，这个秘诀，这个鱼有没有什么东西在里面？ 这个秘诀呢，是因为什么？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东坡泡菜鱼的来历吧，它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取名为东坡？ 哎，对，光说了苏东坡。 因为呢东坡泡菜鱼啊，来自咱们四川的眉山，苏东坡的故乡，是吧？然后呢，所以说这个，为这个什么而得名，叫苏东坡，就那个叫东坡泡菜鱼，说错啊。然后呢，苏东坡原名呢苏轼，出生于四川省的眉山。然后呢，当时因为这个眉山这个地方啊，山清水秀，然后江河呀特别的多，所以它特别盛产鱼类。然后眉山人呢，看到这些鱼，就想办法，我怎么样做一道好的鱼肴？又因呢，四川这个家家户户啊，都喜欢做泡菜。比如说泡青菜啊，泡姜啊，泡蒜呀，泡海椒啊，这些都是他们的习惯。然后当时呢，苏东坡先生他们家呢，这个厨子啊，就拿这个鱼跟那个泡菜啊一起做，一起腌制，一起这个烹饪。最后呢，就成了这么一条鱼。然后东坡先生一吃呢，哎，这个鱼味 道 非常不错，然后这时呢，就当时就取名为东坡泡菜鱼了，因为是东坡家 啊，东坡先生的厨师做的，然后呢，所以前面取名东坡，后边呢，因为咱们他加了很多泡菜， 嗯， 啊，后边是鱼啊，东坡泡菜鱼。 感情， 但是后来呢， 苏先生 对， 不仅是这个诗狂，还是个吃狂。你看，先是东坡肉。肉完了又东坡鱼， 对对对， 是吧？ 对呀， 大鱼大肉的， 对， 所以这充分证明了一个道理：你不吃好就不吃好了，不天天顿顿吃大鱼大肉是写不出诗来的。嗯， 对对对对， 对我好有才啊！您继续说，王总。 然后现在咱们现在的厨师呢，根据咱们现在的烹饪方法呢，加上这些其他菜系的这些烹饪技巧， 嗯， 把这个菜又给改良了一下， 嗯， 所以现在的味道呢比以前更上一层楼，更适合大众的口味。 嗯 啊，它不像以前是独一性，只针对于四川人，甚至说咱们广大的朋友们应该都还能接受这道菜。 嗯 啊，都还能接受。 雕饿了， 饿了。 嗯，我现在脑海当中想起那东坡泡菜鱼了，那细嫩的肉啊，那个汤汁儿啊， 其实说到这个云肚巴，好吃的还真挺多的。 对对， 不仅泡菜鱼，而且那个羊肚在啥来着？ 在荷兰豆拌的。 哎，对对对对对， 是是是。 还有那个， 留个悬念。 没错，还有什么好多那个萝卜。 爽口萝卜， 留个悬念啊！又到了进广告的时间了，一会儿回来说哈。所以呢，广告呢，咱别闲着哈，赶紧动动手指头，这时间。云度八给你提供的是什么呢？打电话前20名东坡泡菜鱼免费送， 嗯， 而且还能够享受88折的优惠， 没错， 对吧，王总啊，还可以打88折，免费送一条鱼，剩下的还能打88折。同时呢，我们每天还有这个特色菜在等着大家，哎，对，特价菜。那这一时间呢，咱们前20名刚才还没满哈，现在哈，也许可能也没满，所以咱们赶紧打一个电话试试看。云度八的电话是010-6027-8583，010-6027-8583，赶紧打个电话去抢名额。同时呢，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上也在等着你，只要回答给我问题的答案，东坡泡菜鱼，看看你是不是前3名。如果你是的话，我就可以再送你东坡泡菜鱼一条喽。 嗯，没错，赶快互动起来吧。 拜拜， 拜拜。 好音乐959，我想在你身边。 让你乐。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年终购车季，奥之旅年货送不停，春节前夕进店即赠新年福袋，年前订车更有机会获赠奥迪手表、奥迪自行车、行车记录仪、加油卡等丰富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8。 隆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办年货就去隆盛市场年货大集， 现成邀烟酒类、食品类、日用百货类、礼品类等商家入座。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电话6035-6966。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前飞，不逃避不后退，你是我成功路上 掌柜的封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闲头客栈开门了。 啦啦啦啦啦， 为什么这么开心呀？ 因为我今天晚上又可以去吃酸菜鱼了，不是酸菜，泡菜鱼了。 掌嘴，啪啪。 没有，你天地良心哈，雕壳这个王总可以帮我作证。一分钟之前我刚刚打完电话，本来还跟朋友说我们今天晚上去哪儿吃啊，晚上有一局儿。哎，忽然之间一想，哼，直接去云度吧呀。 嗯，可以呀。 是吧，今天晚上直接下节目咱就一块， 没问题没问题， 一块去了啊，跟着王总走了。王总打折啊， 没问题没问题， 不用打太多了，打一跟听众一样打八八折就行。嗯，所以今天呢也是和大家说一下哈，我们今天哎，但凡给云度吧打电话的听友前20名，目前为止这个名额还没有满。哎，我发现了哈，咱们有2个礼拜没有这个打电话了。 是啊，可能听众都已经习惯了去公众号上面互动了。 瞅瞅公众号一共10个名额，这得有10来个人挤破头了在这抢。你们抢啥呢？不打电话呀？ 赶快打电话 啊！打电话，20个到现在还没满，你现在只要打都是100%中奖。所以可能是这2个礼拜我们都没有打过电话了，也没有 采取过打电话中奖的形式了，所以听众已经习惯了直接微信互动哈。没关系，今天哈咱们可以直接给云度巴打电话，电话号码呢是010-6027-8583，010-6027-8583，直接打进电话去订餐，后天大后天你什么时候去吃都行，只要今天订餐哈就送东坡泡菜鱼一条，而且还打88折。 没错， 还可以点特价菜， 哎， 是 吧？ 双重大礼， 三重了，哎，三重福利在等着你哈。 嗯， 60278583，赶紧行动起来吧。那么这时间来，我来公布一下这一轮公众账号的中奖名单。这一位叫做 Socked。哎呀，急死了！我中了吗？你中啦，真是的，急啥呀 ？Sockt socked 哈，恭喜你、获得由云度巴提供的东坡泡菜鱼一条。 嗯，没错。 第二代名字叫做富二代， 好，恭喜富二代，哪个富啊？ 负债累累的富，刷屏了，你看这都负债累累了，好可怜，赏条鱼吃吧， 赏了， 富二代。还有第三位名字叫做随缘，恭喜， 好，恭喜。 第四位名字叫做 QUN， 恭喜我们今天十名中奖听众已经完全产生了，所以咱们线上的哈就结束啦，哎，咱们 线下 打电话吧，20个还没有满，所以你现在打电话还是100%的。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回事哈，被咱们传统的惯性思维所 迷惑了， 哎，受影响了啊。好，那这时间咱们继续来聊一聊云度巴。刚才我们说了有一道菜叫荷兰豆羊肚，哎，荷兰豆拌羊肚，认真的说，那天我和雕去吃的时候，这道菜是第一道端上来的。 对， 我一直吃到尾，一直在吃， 因为这道菜它是一道凉菜，然后呢我们区别于传统清真菜的这个拌羊肚，就是双味肚丝啊或者什么的，我们区别于这个，我们是用荷兰豆，因为荷兰豆它本身是比较清香的，然后呢又比较清口，然后羊肚呢它是比较腻，比较这个，那它有一些膻味，就是说咱们这个羊身上的这股羊骚味，然后呢我们经过这个改良啊，这种突破传统的做法， 还有一个，因为您是回民， 对，我是回族人， 因为回民吃这个牛羊肉真的是特别讲究， 对，特别讲究， 不仅要吃这个正宗的，而且连这个死的都不吃，是吗？ 对， 要吃活的。 对，我们回族只吃活物，就是说这任何的动物或任何的家禽啊、牲畜什么的，只要它死去了，我们就不能再吃了。 所以 我们要在它活着的时候， 哎，所以说咱们食材的新鲜度是可以保障的。 对， 没错。 好，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云度巴，是一个川味的清真音乐餐厅，环境特别的好，也适合约会，当然了，还适合办 party。 没错， 表个白 呀， 年会表个白呀，生日宴啊，等等的都可以。而且我们过年不关门， 是 的，年夜饭 不打烊。 春节不打烊，吃完饭晚上还可以直接在那唱 K。 对， 是吧？这就不用挪地儿了，有这个非常大的大屏幕，可以承办年会，一圈人一起嗨，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其实我都一直特别想开一个这样的小店，朋友什么的有地儿聚会，真的是特别不错。好，那这一时间我们的节目马上。